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那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又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杨洪基。 欢迎歌唱家杨洪基。说到杨洪基，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他演唱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幕后的故事吧。 这首作品我是1993年为中央电视台这个《三国演义》剧组录制的。当时录的时候是还在选拔，还不是说固定就找我。当时郭建芬老师找了我，跟我说是让我去录这个主题歌，我当时很高兴。到那去以后，发现有很多的歌唱家都坐在那儿等着录呢，所以我才知道是还在选拔。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歌片，歌片呢他给我错了，把后边一个候选演员的名单也给了我了。结果一看呢，20多位全是当那个时候在舞台上最活跃的、最红的。包括流行歌，包括民歌、美声都有，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没多少戏，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是流行的和民歌，好像更受观众的欢迎。像我们美声，尤其是在《三国演义》这样一个古典的一个名著里头，担任主题歌的演唱合不合适，我当时我心里没把握，所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底。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当时年龄比较大，那个时候我已经53岁了。另外呢，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收藏一些古董，喜欢历史，背了不少的那些古诗词，包括曹操的这个诗等等的。这样的话，就对那段的历史比较熟悉。《三国演义》也是从上中学的开始就看过，已经看了大概有3、4遍，很多的情节心里头都能够说得出来。所以在录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像做着那个郭建芬，像那个导演王扶林，我就提出来，我说加一点戏曲的一些风格。他们说你随便，我就加了一些昆曲和一些感觉，就把里头加了一些小的装饰音。没想到，就是当时我录的时候还没录完，因为我那几天嗓子特别疲劳，只录了最后的高音，我都第8度唱了。我说高音我唱不上去，今天我嗓子太累了，我就想根本没可能，就唱一下就完了。没想到回去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请你再录一遍。我们经过选拔，感觉你从风格上、演唱上比较适合这个电视剧。现在还剩最后一个演员跟你竞争，你能不能再录一遍？哎，我一听挺有戏的，我就去了，又唱了一遍。这次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跟我说，就定了，就是我了。然后又重新录了一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江渚上 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历尽多少事都不休，叹烛 1941年，出生在大连的杨洪基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从小喜爱唱歌。1959年，高中2年级考入大连歌舞团。1962年，考入北京总政歌剧团。至今，杨洪基的声乐学习主要师从李梦熊，并经常得到沈湘教授的指导。不过，杨洪基真正走红，已经是人到中年的事儿了。来听这首《老司机》。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啊，拉起那个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啊。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个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啊，没见过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哟嘿。火似我吸了个溜溜光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哟。转一转这黑悠悠的方啊方向盘啊，摸一摸明亮亮的玻璃窗啊，看一看仪表上的中国字儿啊，按一按小喇叭青春又嘹亮啊，这声音啊叫的我眼发湿啊心发慌啊，脚乱动手乱忙啊，也不知国产汽车有无啥力量哟嘿嘿，弄得我这一辈子啊头昏这么紧张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国的土地呀、啊、大的了不得呀，我开着那国产汽车跑的是真快活呀，真想着我一转眼儿啊跑遍了全中国呀，把所有的建设材料都装上了我的车呀，日夜地呀我不停坐，运粮食啊运钢铁呀，爬大山过大河呀，我老头亲自开车建设咱们中国哟嘿。再活上他50-60岁，我也不嫌多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也不嫌多呀，嘿。 1979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来华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贝多芬第9交响曲。在全国几十名歌唱演员的选拔中，杨洪基被选中，在演出中受到小泽征尔的赞扬。多年来，杨洪基先后参加了多部歌剧的演出，其中包括《四季颂》《安魂曲》《创世纪》等。而接下来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是杨洪基的代表作。 Не в саду та ресорахи, Всёде дамера до утра,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和歌唱家杨洪基畅谈。年近70岁的杨洪基依然活力十足，他说自己的状态甚至比年轻时还要好，唱起歌来自然不在话下。 其实人如果是有一个这个精神面貌还有激情在，那么就可以还继续干的事业。所以这个年龄不是一个这个决定一个人的事业进步不进步的一个这个标准，我觉得不是这个，关键还是个心态，一个激情。你看我现在自己也快70了，我现在在台上唱，我还是找觉得我声音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个，这只要保持这个一个好的良好的心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创作的激情，工作的激情，我觉得不管多大年龄，恐怕都是可以继续来发挥他的余热。 来听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感受杨洪基蓬勃的激情和活力。 我们走在大路上，一起奋发都张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已经站起奔向前方，向胜利的方向，革命红旗迎风飘扬，亿万人民奋发图强，勤奋建设锦绣河山，只盼祖国遍及天堂。 向前行，向前行，朝着胜利的方向。我们的道幸福无声风光，向前行，向前行，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行，向前行，朝着胜利的方 杨洪基还曾在多部歌剧中出演角色。1992年，他在歌剧《党的女儿》中饰演七叔公，获得国家文华表演奖及第六届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1998年，他成功地在大型历史歌剧《屈原》中扮演男主角屈原。本剧获得了由中宣部颁发的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来听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唱。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300里。 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那锄头耕田地，种的高粱和小米。 为什么到此地，河边流浪受孤寂？ 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无消息。 张老三，莫伤悲，我的命运不如你。 为什么王老七，你的家乡在何地？ 在东北做生意，家乡半年无消息。 这么说，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 仇恨在心里，奔腾如同黄河水，黄河边点烛影，咱们一同打回去，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从今后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 除了唱歌，杨洪基非常喜欢书法和古董，阅读也是杨洪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书法修身养性，同时也让杨洪基获得灵感。就让我们在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中结束这次愉快的访谈。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啊，